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胜利汽车联合企业，他查看企业各处，具体地了解了生产情况。他在现场主持协议会，为进一步改善和充实生产工序，来生产各种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汽车而采取了相关措施。此外，朴凤柱总理还考察一碳化学工业建设项目工地，并讨论了其工程上的问题。